三、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、你游泳游得好不好？你跑步跑得快不快？你打网球打得好不好？你洗衣服洗得干净不干净？你回答问题回答得对不对？二，票一定很难买吧？毛笔字一定很难写吧？广东话一定很难懂吧？韩国饭一定很难做吧？汉语一定很难学吧？三，我想休息一会儿。我想坐一会儿。我想睡一会儿。我想玩一会儿。我想躺一会儿。 扩展。一，放假的时候，他常去旅行。二，他每天早上打太极拳，晚饭后散步。三，糟糕，我的钥匙丢了。